室外的这种雾霾消失以后，我们看到天气这个天气预报也在，气象部门也在说，可能明天明后天可能会有一个转好。 对对对。 那么等我们室外空气转好的时候，雾霾消失以后，咱们再开窗通风。 嗯。 啊，把室内的空气质量呢，尽量进行一个交换，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都在等风来，希望今儿晚上风能来。 对对对，现在我看有一些零星的雨在下哈，像这个下雨啊、刮风啊，都是有利于这个雾霾的消失的。再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说，我说最后我们现在还正处在一个流感的高发季节，而这个雾霾天气啊，因为它 PM2.5 颗粒很小，它会直接植入我们的肺泡，因为它太小了，它进入到肺泡以后，对肺泡本身有一个危害。另外，它因为很小，它会携带。特别容易携带病毒细菌进入到我们这个肺泡的黏膜，那么一旦我们抵抗力下降的话，就容易发生这种呼吸道疾病，还有一些流感。所以我们也说，有基础病的人，特别是有基础病是比较敏感的人，身体比较弱的老年人啊，还有我们孩子啊，那么就少到人群人多的地方，特别是空气污浊的场所要少去，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注意增减衣物，因为这个期间我们的呼吸道黏膜是比较容易受到伤害，比较脆弱，因为这种空气非常不好，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就要把我们身体调好，不以防各种呼吸道疾病。 嗯，好的，非常感谢庞主任，谢谢您的提醒呢，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 好，再见。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卫计委疾控处的徐征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艾滋病的话题哈。首先欢迎一下徐征，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号哈，这个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了。其实我觉得跟徐征认识已经好几年了哈，这个一晃每年都是这时候交往啊或者是见面的次数会多一些。那今年咱北京市的这个艾滋病的发病的疫情哈，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年有着什么样的新的趋势？你也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嗯，好的。截止到2015年10月31号，北京市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呢，一共是18399例。其中北京市户籍的是4693例，占到25.5%。那么我们全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呢，经性传播的一共是16152例。占到87.8%，注射吸毒传播的是1192例，占6.5%，其他传播途径共计是1055例，占5.8%，这是咱们累计报告的一个疫情形势。那么2015年1到10月份，我市报告的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病例呢，一共是3181例，和去年同期相比呢，增长了8.5%。北京市现在现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呢，一共是13106例。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的疫情情况， 就是比去年还是有所增加。 那我们说就是虽然比去年有所增加，但是我们的增幅呢是在减缓， 就是增加的这个幅度在减缓。 对对对，2010年到2014年我们的平均增幅水平大概是在20%的一个水平，那今年已经增幅减缓到8.5%。 其实是这样啊，北京作为一个这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啊，这个有的时候人流交往比较密集啊，而且呢有很多在北京求学呀、包括工作的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地方人在这儿生活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这个城市越大呢，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哈。像这些，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北京户籍的人数不是特别的多，而且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说，我今天听新闻好像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大学生啊，包括一些学生年轻人感染艾滋病的这个数值有一些增加。我不知道徐征在今年的这个，你也是不是也听到一些这样的案例哈，就是大学生啊，或者是还是那种。男的大学生 最后被传染成这个艾滋病，还是有这样的报道是吧？ 嗯，对，因为我们平时跟那个咱们佑安医院、地坛医院的那个医生接触比较多嘛，像这种大学生感染艾滋病的这种案例呢，我们也是常听到，就是每听到一个这样案例，觉得就特别可惜。 是， 哎， 嗯，然后刚才你也提到了性传播可能是一个非常比例非常高哈。 对， 嗯，所以我觉得在这儿的时候，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知道艾滋病的。最起码的三种的传播途径啊，应该是能够有所了解。比如说，我们知道性传播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途径了，包括刚才看那个血液注射的，就是这个血液传播好像越来越少了，是吧？ 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呢是三种，一个是母婴传播，一个是血液传播，还一个是精性传播。那么现在我们北京市的艾滋病传播的首要途径啊是那个性传播，然后并且呈现一个明显上升的态势。到今年呢，我们性传播已经占到了96%。 哎呦， 这么 96%啊！ 对对对，然后特别是男同性性行为人群的比例呢，明显又高于异性之间传播的那个比例。 所以这个在这儿我们还是想提醒，因为我今天看新闻报道说，比如说有一些大学生，尤其是男生宿舍啊，在这个宿舍里边比较秘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呢，也因为缺少防护措施，这种高危险的这个性传播的途径，也是导致了一些艾滋病的这个出现哈、啊，也就是传播的途径越来越可能受到一些管控啊，或者受到一些控制越来越少。那么对于艾滋病的这个防控啊，我们既然说有这样的途径，咱们在防控过程当中，咱们北京卫计委又做了哪些工作？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嗯，好的。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在北京很多医院都能够查 HIV 哈、啊，现在这个词儿好像大家非常熟悉了，是吧？ 对对对。今年呢，我们主要围绕着六个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持续推进扩大检测，全面实施早发现的一个策略。那么我们现在艾滋病初筛实验室呢，已经覆盖了全市所有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2015年呢，咱们在北京1到10月份、啊、共检测人数已经达到了360万人，和去年和2010年相比啊，增加了110万人。 这个人数有所上升哈、啊。 对， 上升。 检测的越多，发现的越多，那么为我们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那天还跟听朋友一块儿朋友聊天说，哎呦，我现在上个医院检查怎么什么都给我查，一查血哈、啊，也全查了之后，竟然还有一项是 HIV 的检测。然后说这个有必要吗？其实有些医院，比如说咱们说啊，北京妇产医院啊，生孩子嘛，必然会给你做，必然要给你查一下这些所有的检查，也是为了大家好哈。但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说点题外话啊，好像网上也能买各种各样的检疫的试纸，对吧？就是这种检测，好像有些人就是有了高危的这个行为之后，他也会在网上买一些试纸。这试纸靠谱吗？就你了解？ 嗯，您问的这个问题，我们也经常接到那个网友和那个 电话咨询， 对对对，咨询或者网络咨询。 嗯， 实际上，现在可能就是在咱网上的一些超市呢，会买到这个艾滋病的快速检测试纸。 嗯， 但是从我们专业技术部门来讲，我们更建议咱们有过高危行为的朋友呢，去我们正规的检测点去检测。 嗯， 那么我们现在所有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都有 VCT 门诊，就是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免费的。 嗯， 那么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也有那个艾滋病的快速检测点。 嗯， 另外呢，我们就是主要是这两方面吧。然后就是从需求上来讲，是可以达到大家就近方便获取检测的这个需求。 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这种想法可以理解，就是网上买的时候不容易泄露隐私，对吧？ 对， 我可以在家自己简单试一下，尽管它可能不像医院做的那么准确啊，可能也是心里边安慰一些啊。在这儿我们想说，从技术上来说，医院肯定是最准确的哈。 对， 对吧？不要轻易相信网络这些试纸。另外我觉得有些人也存在一些问题，哎呀，我要不然上医院我编个假名，我不拿医保卡，我用医保卡我也不使，我就说我没有，就生怕一查出来之后，这个自己的一些隐私受到一些这个影响哈。 其实我觉得这个顾虑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嗯， 从艾滋病条例来讲呢，就是医疗机构肯定是会为我们做检测人员保密他的所有个人信息。 嗯， 那我们也要求医疗机构对我们患者的这个信息呢进行保密。 嗯， 不会提供给与他之外无关的 第二个人来知道这个情况。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曾经多次这个采访过这些病人也好，包括医学专家、医院的专家，他们都会说这个不能说，这个不能说，这个不能说，叫什么名不能说，都很严，甚至还要让我去签一些保密协议之类的。然后采访的时候，很多人说你能不能把我那个声音换个声啊？然后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对，我们就是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可能也会和我们一些感染者朋友呢有接触，那么我们会在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包括画面打马赛克，然后声音做处理这些，来保护他们的那个隐私。 是是是，刚才提到的说是六方面工作当中第一个啊，就是扩大了这些初筛的这个规模哈。 对，检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降低传播风险，不断提升干预服务水平。那么我们从2004年实施社区戒毒药维持治疗以来呢，累计为3981名海洛因阿片类物质成瘾者呢提供了戒毒药维持治疗工作。那么我们的在注射吸毒这个人群中的 HIV 的新发感染率呢，已经由2001年的0.21%下降到今年我们在这个统计分类已经下降到零了。 零了， 对对对， 就没有是吧？没有出现是吧？ 对，就是我们今年监测到数据，就是在静脉注射吸毒人群中没有新发的 HIV 的感染。 说明在这方面大家意识非常强，对吧？ 对。然后通过我们的那个干预呢，男同性性行为就是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呢也有所提高。安昌性服务人员的那个安全套使用比例呢也有所提高，这是我们第二方面工作。第三个呢，就是加强传染炎的管理，抗病毒治疗的效果呢凸显。今年我们也是尝试将那个艾滋病患者的 CD4 细胞检测血样首次采集呢关口前移到医疗机构，这样的话就最大限度的缩短了检测的平均天数。我们现在这个平均天数已经由2014年的30天缩短到了4天。 原来好像都在各区疾控啊，做这样的检测是吧？ 对对对。 今年直接在医院就可以在窗口做了。 在医院就它可以采到这个血，然后查 CD4。这样的话就为我们患者提供早期治疗呢奠定了基础。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呢，就是探索模式，攻坚克难，积极开展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的创建。那么今年北京呢，从去年开始呢，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石景山呢5个区也是作为国家的第3轮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这5个区呢是围绕着北京市的疫情特点和各区的区情，在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难点上呢进行了创新，进行了社会管理模式和管理机制的探索。特别提出咱们石景山区啊开展了一个艾滋病尿液匿名检测的一个研究。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不愿意写自己的名字对吧，就是希望自己的隐私都保持得越来越好。 但是他这是有一套，因为是在我们的试点区嘛，是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一个管理的机制，就是我去药店取到我这个匿名检测试剂，然后通过邮寄的方式，但我们最终还是可以对我的那个服务对象进行有效管理。 是这个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曾经我跟一些朋友聊过，他们说其实不怕，就是你不用担心我会把你的隐私泄露出去。最大的问题是一旦发现你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找不着你，对吧？就是发现你有问题了给你打电话，电话号码是假的，然后一查人名是假的，就是想给你提供一些帮助的时候，这种帮助是传达不出去的。这是最头疼的一件事情。 因为可能从个体来讲，他在得知自己有可能这个他用自己那个尿液检测有可能是一个假阳性或者什么原因导致假阳性，但他的心理变化是一个很复杂很曲折的过程。我们在这个时候需要给他提供心理支持，各种帮助 专门有一个词叫恐爱哈，恐爱症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常听的一个词，就是恐怖其实自己没事啊，查完了之后即使有高危风险也不见得就得艾滋病，但是这个过程对于一个人的心理压力心理的刺激来说那简直是太痛苦了， 挺大的 啊。还有哪些方面的一些工作做了一些？ 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在社会组织方面呢，我们也是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因为现在咱们国家呢已经就是国际的一些基金啊一些资金呢已经撤出那个中国，那么对于社会组织的支持呢，咱们市政府呢还是 不断在加大这个投入力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动员民间组织参与高危人群的动员检测，参与我们艾滋病病人患者的这个关怀救助。从我们社会组织啊，就是参与的这个工作力度，我们来统计，今年，五月到十月，我们社会组织发动的那个动员检测人数呢，达到了30,000人，发现的阳性病例呢有700多个，就是它这个700多个已经占咱们全市新报告病例的37.19%，说明我们社会组织这几年在政府的扶持下，然后它自身的能力不断在提高，因为它有它独特的优势，可以更容易接近我们的那个高危人群，这是政府部门医疗机构CDC 所不具备的，所以它的能力在提高，所以阳性发现率还是比较准的。 因为我们也经常看到有很多的一些组织，包括幼安医院、地坛医院都有这样的这个红十字之家，包括一些热线的一些服务哈，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哈。 然后那个医院和那个咱们社区组织 CDC 呢，共同合作，然后我们也探索实施了男男人群的一站式服务。那么把就是从一个感染者从发现到他开始抗病毒治疗这个时间呢，缩短到了28天，缩短了将近有半年的时间。 原来是很长时间吗？ 原来对，因为原来就是如果没有那个社会组织在这里面参与其中的工作，比如说他找不到组织，就可能像刚才您说，他也不敢去检测，不敢怎么样，然后 这个人就可能离开了这个大家庭是吧？就是等于是没人管，然后自己也不知道去该找谁， 他不敢去检测，然后可能有一些同伴来帮助他呢。带他到医院来检测完了以后，如果是阳性，直接转接到 CDC， 直接转到医院就直接治疗了。这样的话，我们整个从发现他、确诊他阳性到他开始抗病毒治疗，现在时长大概是28天，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原来那个半年的时间，痛苦的等待，越来越短了哈。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加大了宣传力度，不断扩大宣传教育的覆盖面。那么我们也是借助新媒体不断扩大艾滋病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同时呢比较注重发挥志愿者的这个作用，打造首都的防艾志愿队伍。截止到目前啊，全市一共有87所高校都建立了首都高校青春红丝带社团。那么我们在注册的在校会员呢，达到了7万人。同时，我们各个区县呢，还有就是咱们自己的那个防艾志愿者，通过一系列宣传，我们今年正好也是做那个艾滋病的12-5中期评估的这个工作。我们调查到的居民的艾滋病知晓率，北京市15到60岁居民的艾滋病防治知晓率呢，已经达到了97%， 挺高的， 挺高的， 就是得知道什么是艾滋病是吗？ 对，有几个就是标准化问题， 什么是艾滋病，至少传播途径你得知道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午跟朋友一块吃饭还在聊这个传播途径的话题啊，大家一说还能想得起来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卫计委疾控处的徐征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北京市的这个艾滋病的疫情情况。刚才您介绍了很多这个工作啊，非常有成效，而且呢我觉得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艾滋病，关爱艾滋病哈。当然了，今天还跟朋友一块来聊天的时候，大家一块吃饭的时候有一个认识哈，就说艾滋病现在已经某种程度来说可以当做一个慢性病啊，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 对， 就是尽管我们看到它对于早年间的这个对于生命的这个剥夺啊，包括它的一种后果还挺严酷的，但是现在因为有药物的治疗效果还不错哈。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哈，鼓励大家通过这些高危的这个生活这个传播方式哈，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得了这个病呢不用特别的紧张，当然了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关爱。其实看到一张图片特别的有震撼，就是艾滋病的药物，很多人愿意把药拿走，然后把这个药盒啊都扔了，就不愿意随身携带这种药盒，因为上面这个字一明眼就知道这是治什么病的。所以您看哈，就是对于艾滋病的这个用药治疗方面，今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政策，或者说原来的一些政策今年的这个贯彻的怎么样？据说在北京治疗艾滋病基本上政府出钱是吗？ 因为北京市也是落实咱们国家的四免疫关怀的政策，现在 佑安医院、地坛医院、协和医院和 302 解放街302、四家是咱们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定点医院。从2004年开始呢，我们一共为9249名艾滋病病人提供了免费的抗病毒治疗和减免费用的机会性感染的治疗。那么我们累计治疗的这些病人中呢，在京居住的外省市的患者呢，占到全部病人的69.2%。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治疗费用的问题，那么国家的政策就是抗病毒治疗的费用呢，就是我们全部来免费，它就是病人所有吃的抗病毒的药物是国家来免费提供的。那么在我们北京呢，也是落实艾滋病条例啊，为咱们艾滋病患者提供了减免费的机会性感染治疗。也是一方面对病人的一个， 就是除了这免费还有一些减免的。 对对对，免费的是针对他的 HIV 病毒抗病毒治疗，减免费是因为他感染艾滋病以后，主要是破坏的免疫系统，可能会随时出现一些机会性感染。那么针对他出现的这些机会性感染，我们北京市呢给他进行一个减免费的治疗，这都是咱们市财政来那个 出钱的。 对，出钱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这个大可不用特别的紧张，就是咱们的这种保障体系，保障的内容还是非常的好的哈。哎呀，我们还是想说让大家了解艾滋病，知道北京市卫计委做了很多的工作哈。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大家从事这种，再一次重复一下，不是鼓励大家从事这种高危的风险。那因为节目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为了进一步这个做好艾滋病的这个防护工作，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透露一点？ 尽管北京市的艾滋病防控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防控形势呢依然不乐观。对于我们来说任务还是很艰巨 啊。 对对对，尤其面对现在这种传播途径的这种问题。那么后面我们可能重点从四个方面再继续做好一些相关的工作吧。一个是明年是135的开局之年，那么我们可能要针对北京市的特点来制定遏制艾滋病的135规划，就是5年以后我们希望能达到的。 在总结的时候哈。 对对对，然后进一步能落实早发现早治疗这个核心的综合防治措施。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咱们现在开展的第三轮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在这第三轮示范区中呢，继续能探索一些适合北京市事情实际的一个防治工作模式，切实能降低这个新发感染。第三个呢，还是继续加大对社会组织在高危人群动员检测、干预服务、感染者和病人心理支持和关怀救助方面呢，加大一个支持力度，不断扩大工作的广度和深度。第四个呢，还是针对咱们全社会全民的一个宣传，拓展这个宣传形式，努力营造一个全民参与的一个防控氛围。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艾滋病呢，现在已经不用特别恐慌哈，而且呢，也越来越能够接受更加科学规范的治疗方案啊，这大家都能够理解啊。还是希望就是每年一说我们有多少新发的啊，当然了，这是从外来传入的咱们不算哈，比如说原来他在别的地方，然后他感染了，正好赶上窗口期。没事儿啊，到北京来定居，结果发现正好这段时间这属于碰巧，还是这种本地的哈、新发的病例能够越来越少哈、这也是我们一起来努力的这样的一个，也是希望也是着重说一下吧，就是在校的一些大学生哈、一定要关爱自己，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这种案例啊，患者的这种病例都是一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之间就因为发生了一些男的性关系，结果就被感染了这个艾滋病。所以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树立一些观念，然后包括一些对自己的这种保护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卫计委疾控处的徐征来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北京关于艾滋病的一些情况。希望明年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可喜的变化哈。非常感谢徐征，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设国际医疗和谐宜居制度的重大举措。 我是西城区义达里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